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破迷信讲真话，大军曹啊，今晚 挑你老尾， 你就好啦，担正啦，而家终于 担咩正啊？担正就唔会揾你同埋揾阿杨啦，系咪先？咁阿土一阵会翻嚟嘅，啊，会有呢、這个吓、啊、天外来音啊，咁啊剩翻 阿土唔喺度，阿 Vincent 即刻中间播歌播咩菊花的味道，而且搞乜嘢 嘢，真系屌你啫啊！喂，咁咧就琴日咧就爆一单咧，即系其实系都几紧要。要嘅一單新聞，咁但系咧，至此乎暫時又冇乜人討論啦。咁就係咧，呢、這個加拿大嘅呢個漢和防務評論咧、就話啦，即係解放軍咧，即係原來係今年嘅年頭啊，就呢個石光軍營嗰度咧，就搞咗一個地對空導彈陣地，係，然之後咧，仲即係部署咗一個營，六個紅旗，六個紅旗六地對空導彈，咁、咧就會年底裏邊咧就會搞掂噶啦。咁嗱，呢一個地對空導彈咧，就有啲專家嚇、就話啦，即係呢個致命研究所嘅研究總監啊，呢個許晶就喺度話啦，即係呢個即係唔知係可唔可靠啊，都有所保留啊，但係咧。喂，大佬，即系你搞呢个地对空导弹，喂合唔合理先？喂，我都见唔到有咩好处，大佬，即系喂呢、這个红旗六啦，你啲专家讲噶，就系属于咧佢话呢个红旗六嘅导弹咧，系属于轻型短程，而且系低技术、低成本嘅防空系统。咁、基本上咧系冇远距离嘅一啲联网嘅可能同埋必要嘅。 即系石钢攞嚟打天星小轮就有用，就如果攞嚟打， 系啦。咁嗱，因為 但依家啲戰機飛得咁快啦，好快，轉一聲又過了。 因為其實佢話就係射程係得18公里。 喂，咯，咁你點？你啲導彈一定射唔中喎。 咁你18公里，喂，你可以射到去邊啦？即係你射到去呢個珠海啊，即係澳門，差唔多嘅啫。 唔係啊，直至天馬艦啊， 天馬艦嘅咋？ 係啊， 屌，即係澳門都射唔到啊？ 應該未必得。 咁你搞嚟做乜咧，大佬啊？喂，你唔好話，你話呢？你如果你話你做防禦嚇、即係去截擊一啲叫做係導彈落嚟，咁啊叫反彈彈導彈系統啦，即係好似美國早幾年搞嘅 DMT 啦。 但係咁你香港，你香港就冇咁嘅個機會可以裝到呢啲咁嘅導彈，因為你背後要需要好大嘅系統啊嘛，香港一定冇呢啲咁嘅軟硬件 啦。香港都大騷動啊！你諗下，如果真係整有咁嘅嘢， 連美國都未研製成功啦，呢樣嘢係咪？即係如果佢研製成功嘅話，一早已經係安咗落去，即係呢、這個即係美台灣啊或者日本先啦。但係問題就係話，連美國都未做到，你做到。 如果你美國就有呢個愛國者導彈啊嘛， 係。 系咪咁？但系你即系中国嗰套，我唔知系乜嘢啦。 系 咁，如果你话加呢个都合理，但系你香港根本上系应用唔到，因为你冇嗰套系统啦。 咁可能呢套系统系可能即系货打飞机用嘅啫。 即系呢啲咪就系货打飞机嘅啫嘛。 完全系即系货，即系打飞机就个射程先啱啱好嘅啫，大佬啊。 咁有可能佢咧就系想 set 好一嚿嘢，跟住慢慢改进，亦都唔定嘅。或者而家可能都系佢觉得亚太地区越嚟越紧张，系嘛？同埋咧就其实。香港會唔會有導彈射過嚟呢？咁其實我睇完呢則新聞之後都查過，就係2007年嘅時候咧，台灣有個國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啊，有個研究員叫做歐石富咧，就話假設即係共軍打過嚟，佢會以上海、香港同埋長江三峽大坝作為一個反制嘅目標， 係 啦。咁所以講咗之後，咁當時中共咧其實就冇咩大反應，不過佢冇可能。里面冇反應咯，咁既然有個石光軍營，而香港講到明可能會成為目標嘅時候，咁佢當然加埋香港而家嗰個局勢咁樣啦，咁佢啊加翻一個防禦性嘅導彈系統喺度。亦都唔出奇，當然你話18公里啊，真係冇咩防禦。 但亦都唔，其實如果你真係要整個導彈網去保護自己咧，其實就唔係，例如香港係目標咧，佢就唔應該就 set 喺香港，應該係再即係在前嘅少少嘅周邊 汕头咯， 因为你因为香港本身好细嘅嘛，你 set 净喺香港中间咧，就算你嘅射程有几远咧，个导弹飞到埋嚟，你都截击唔到佢。 同埋佢话石岗本身嗰个地理环境亦都唔适合去 set 一个咁样样嘅防空系统嘅。 系 啦，而家系有啲夹硬嚟嘅。 系啊， 咁佢到底背后仲有啲乜嘢原因咧？咁当然佢话呢啲系军事机密啊，军事秘密啊，唔好讲俾我哋知啦。加埋基本法话防嘅系佢管啊嘛。 一国两制 系基本法 管，所以而家除咗国防，大家仲个乜鬼佢都管，系嘛？连油桶佢都管，系嘛？咁何况系国防嗰啲，佢更加唔。 但系你见到中共国策，佢不嬲都系奉行八隻字噶嘛？对住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啊嘛？ 而家梗系啦， 唔系一。如果你谂翻转头，一直都系，甚至直到而家都系。个原因系在于，喂，你见到佢夹硬喺石岗军营嗰度整嚿咁样嘅地对空飞弹，即系防御系统啦。咁个目的就系话佢自己都觉得，喂，香港喂佢真真正正需要防御，防御个原因系在于佢嘅政治缓冲作用越嚟越细啊嘛。前又有一班刁民，后面有一个台湾同埋美国顶住。喂，咁我唔加强喺嗰度嘅防御，有啲咩事咪直接接管香港咯？ 咁你刁民，你唔系即系你可以按 好呢个用飞刀打肥， 你估你嘅咁正恩咩大佬？ 你班叫个后生可以冲到入呢个公民广场就揾红旗导弹去肥， 再有人占领就用炮决。 我知啦，我明啦，一定系因为咧。呢、這个城邦派咧要占领区议会咧，就怕咗呢个杨洋， 怕咗中出杨子， 怕咗中出杨子。 喂，中出杨子一个唔好彩，喂，问到关闭上嚟，一把关刀劈落梁振英嗰度，咁佢点算咧？系咪先？ 咁所以我呢个真系睇唔明啦。即系嗱，老实讲，即系但系如果你好似头先阿杨讲嘅讲法啦，即系如果你话台湾即系要这个即系叫做系反制目标嘅话，当然香港系其中一个啦。喂，其余就系上海同埋呢个长江三峡大。爆啊，大佬啊！咁、所以如果你话要打嘅话咧，即系呢样嘢咧，我谂可能系叫做系一早已经 planning 噶啦，呢个讲法。然之后咧，就然之后慢慢改进。我呢个比较系即系 buy 阿杨头先嗰种即系想法啦，系咪？ 同埋佢要保护嗰样嘢，我谂应该利用香港在射程范围系保护佢周边嗰啲核电厂。 嗯， 会有咁嘅可能咧，因为即系你谂下，喂，而家近呢几年喺成个广东省嗰度，一口气整二十个核电厂噶嘛，喂，是但爆一个对佢嚟讲都好大镬噶，咁即系既然喂嗰堆咁嘅核电厂围住香港啦，咁啊利用香港作为中心进行呢个防御，其实都好合理嘅啫。 嗯，但系我最惊咧就系台山嗰个超级核电厂咯，因为台山嘅超级核电厂已经即系俾人证实咗，就系话就同台即系同法国咧嗰个烂咗尾嘅核电厂咧用嘅钢材咧系一样，都系偷工减料嘅，咁所以咧会有核辐射之危险。咁但问题就系话咧呢一个喺台山起嘅一个。个超级核电厂会唔会罢建呢？似乎唔会，因为其实呢个核电厂咧系边个搞噶？系呢个中广核搞噶。其实系咁，中广核咧嗰阵时咧，即系原来咧，即系收购咗呢个台山核电厂之后咧，嗰、那个股价咧系升咗嘅。其实系 讲到尾啊，即系攞人命去到玩财技嘅啫。 其实即系好简单，一个好冇安全感嘅国家。就不断制造一啲好容易俾人打击嘅目标，长江三峡一个好好嘅目标， 冇错， 核电厂每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目标。嗯、 你最新个目标系咩？喺南海整个军舰岛啊嘛，你嗰个真系最大嘅箭靶，喺个成个南海里边最大箭靶。你谂下，你有呢个军，冇错，系一个军舰嘅作用，但系唔识喐嘅，一个唔识喐嘅跑，一个箭靶俾人肥。 系呢个当然啦，当然啦。同埋我即系最近我睇咗呢个。叫做产经新闻啦，系咪？咁佢就研判咗就系话，嚟紧呢个 TPP 即系想围堵大陆啦。咁最后屘其实都要指望究竟为 Asian 嘅，即系呢个吓东盟十国啊，即系究竟佢哋取态如何？咁因为其实而家东盟十国咧都系分咗三派嘅。即系喂，当然有一啲比较系反共嘅，即系喂你好似越南嗰啲已经过底啦，系咪？即系呢个菲律宾已经过底啦，即系成日间唔中同美国佬军演添啦。喂，咁但系咧，即系马来西亚同埋印尼呢啲咧，本身都系中立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近呢几年咧。你喺呢个南海咧，即系一啲有争议嘅水域里面不断游弋咧，系令到佢哋自己国内嘅啲反对派咧，开始有种声音走出嚟。喂，究竟我哋系唔系要即系一路喺度顺住大陆 嗰个喜好而去定呢个国策呢，系咪？即系嗱，第一样嘢，头先阿金英都讲咗啦，即系话喂，你喺南海里面 set 基地，喂，第一就系话你实际嗰个战略效果好有限，好有限。喂，第二就系话，喂，你反而激起咗呢一啲中立国家咧嘅一个叫做排斥嘅心态，其实系咁变咗系令到佢哋更加加速咧，即系倒向美国。老实讲，即系有个危机感喺度。 嗯，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你习近平上台，佢即系制造咁多敌人嘅时候，梗系要将即系国内嗰股怨气，尤其是系佢嗰个经济越嚟越唔掂咧，即系佢都预示咗嗰怨气将会非常之大，咪将嗰个焦点咪放喺国外嗰度咯，系希望用呢种方法就走去解决即系国内嘅问题啊嘛，但系岂知系衍生更多嘅问题， 即系你见到以前佢一到民间有反日咧，佢系压制噶嘛， 系啊， 点解近呢几年个反日？是在官方授意底下越嚟越犀利呢个反日情绪，是吧，即是同佢自己想将国内嘅矛盾转向外化，是一个好大嘅原因嚟㗎。 咪咁呢个就同俄罗斯有啲似啦，即係俄罗斯你见到就係话佢自从吞并咗克里米亚之后啊，即係其实佢係不断喺周边嘅即係边境里面有啲即係吞并一啲野心。喂，你见到而家叙利亚，喂，佢借住话打呢个 ISIS， 然之后呢就喺呢度呢个叙利亚里面好快速咁样成立咗军港啊，同埋已经係部署咗一啲陆军添啦，已经係地面部队啦，已经係。咁当然而家仲未打啦，即係而家先头部队似乎是找伊朗的一些即是要他们自己出兵啦，是不是？但是即是上个礼拜我见到一单新闻也都讲了，就是说呢大陆呢可能呢迟些是会即是跟这个俄军呢就一起合作。 哦，他大陆好像否认了已经。 咁你否不否认都好啦，即是其实讲真的，即是说其实你现在见到就是说而家起码叫做是有一个叫做是冷战的势头。 嗯， 系咪？即系你对付美国佬，其实已经咧，即系其实好多阵营已经埋归入边啦。老实讲就 系 话， 系你如果你话再更加赤裸嘅，就系最近一个即系国际嘅场合， 系 普京系当住全世界嘅面，直指 ISIS 其实就系美国扶植出嚟噶嘛。 哦，系啊， 呢个系够晒直白啦。普京突然喺呢个咁公众场合咁样讲。系嘛？咁、其实你已经嗰个苗头已经睇得到，你呢个美俄嘅呢个抗衡咧，即系越演越烈啦。 嗯， 你都睇到俄罗斯今次用嘅决心系非常大。 嗯， 你哋美国佬即系北约出咁多战机炸咁多次，都越炸越唔掂。 嗯， 但今次俄国佬咧，佢真系重点系大规模咁样样摧毁。你諗下佢係響 唔係大規模摧毀只係嗱佢咩喎？真係叫 佢嗰個 七分抗呢個咩咧？ 主要咧 七分就抗美，然之後咧就二分就抗 ISIS， 然之後一分咧就抗咩咧？ 唔係七分發展啊，應該 即係而家俄國佬就七分發展。 其實主要咧集中係針對嗰個親美國嘅 親美 反亞薩德。嘅火炸武裝 係啦，即係個反叛軍，反叛軍 IS 嗰啲咧，佢可能都仲放後一啲。 係 最重要咧，佢係要擴大佢自己響敍利亞嗰邊，同埋成個中東嗰個， 係 咪？ 因為呢個係俄羅斯可以唯一一個 出海口啦， 出海口， 而且仲係地中海嘛。你睇下佢今次直情係喺里海用里海舰队射26支导弹过去，哇！真系全世界眼都突埋。 唔系，同埋佢好过分啊！今次即系佢除咗话过射嗰啲导弹咧，佢当然系只有少部分系射 IS 啦，但系同时间亦都做咗好多嘅 collateral damage 啦，即系好似土耳其嗰边系咪？即系佢又借土耳其，佢又侵犯佢领空，然之后咧就即系射，即系佢战机就越过去领空啦。喂，第二就系、其实佢好似唔知射咗其他国家系嘛，好似射咗去呢、这个即系周边嘅国家啦，系咪？即系有好多地方都系咁样。咁所以而家见到就系话喺美国嘅国内咧，有一种声音走出嚟，尤其系共和党，好似 John McCain 啊啲走出嚟就系话：喂，屌你老尾！即系好似你奥巴马咁捻样，喂，咁啊唔掂啦，大佬！即系而家应该我哋更加出师有名，系嘛？即系而家更加应该喂打正旗号，就系、反你俄国佬，就唔可以俾你去乘势去抗军喺嗰度。喂，你谂下，成个欧洲俾你捻住咗嗰个位。喂，你之后即系成个西欧系如芒刺在背啊！ 啊、你自己睇到佢女海艦隊，再配合佢地中海喺敍利亞嘅嗰個俄羅斯軍港，係、啊、嘛？仲、嗯、有成個黑海咧，是俄羅斯軍，佢而家係成由女海、黑海到地中海係連成一條俄羅斯嘅海空軍，係嘛、嗯？今次佢等於係一次實際嘅演練， 嗯， 而且仲係實戰嘅演練，你做得相當成功添。今次美國佬係。即係同以前美國佬同埋北約嗰個空襲嚟比較咧，俄國佬今次攞曬彩。 唔係，因為你始終就係話你同北約合作，其實始終都係有好多數用拗，而且進退失據。咁、嗯、你歐盟啊更加即係唔會團結啦。 你冇話你冇話處理 ISIS 啦、 啊， 淨係成個歐盟。即係北約國家裏面最大嘅一 part 就係歐盟啊嘛，嗰、那個成員國啊嘛，佢哋處理 ISIS 嗰班難民咋、 嗯， 都已經倒瀉羅蟹啊！佢哋仲邊度會有心即係以北約嘅名義去處理呢個敍利亞喺 ISIS 嘅問題、 啊？同埋之前豪言壯語嘅麥克爾啊，而家都開始火燒後欄啦。 即係難民另一個問題啦。咁同埋你自己睇翻咧，我哋見到。美國依賴空襲，但係佢地面咧係依賴，例如喺伊拉克依賴翻伊拉克嘅扶不起的阿斗嘅嗰個政府軍。 嗯， 啊，咁喺利比亞佢又係扶植一啲根本唔係唔打得嘅所謂政府親美嘅武裝 嘅傳統，佢都係咁樣。 佢不嬲都係咁，越當年南越武裝百幾萬，佢美國佬一走咧，北越就令到佢南越土崩瓦解。 嗯， 咁佢而家俄羅斯依賴嘅地面武裝咧，係阿薩德政府嘅正規軍。佢統治由1970年統治敍利亞到而家咁耐，兩代啦，由佢老豆到而家，根本個統治基礎仍然係相當高嘅，亦、 嗯、 都知道點樣去搞呢嗰個地方。美國佬嗰扎咧就全部係俾一扎裝備同埋嗰個美式訓練嚟，跟住其他全部唔掂。 唔係永遠都係咁啊！美國佬， 但阿薩德呢扎人呢一個咧，佢係真係可以搞得掂敍利亞噶嘛？所以個地面部隊嘅力量嘅配合咧，美國佬攞唔到呢一樣。 即係或者衰啲講句啊，即係阿薩德政權咧，就好似以前即係呢個侯賽恩政權咁樣。 係啦，一樣。 唔係即係嗱，佢雖然佢係獨裁，但係呢個地區嘅穩定力量。咁、嗯、但係當然啦，佢亦都好多問題啦。即係喂，其實老實講，即係如果佢係有心抗擊呢個 ISIS 嘅話。咁就唔會搞到而家咁多難民啦，即係有好多唔係即係有一樣嘢， 因為點解 ISIS 個問題咧蹲咗咁耐啫？其實第一即係歐洲佢面臨經濟問題啦，佢自己唔會出兵啦。第二嘅就係美國都係吸收咗以前喺阿富汗戰爭或者呢個伊拉克裏邊戰爭嘅時候，你派地面部隊，你不停俾人圍剿，然後泥足深陷啊嘛。 美國傳統嚟講，佢都係唔擅長陸戰嘅，你睇到 佢怕死啫。 越戰又係啦，係咪？但係蘇聯咧，唔係俄羅斯咧，佢吸收咗蘇聯喺阿富汗嘅教訓。佢蘇聯當年喺阿富汗咧推翻咗個中央政府之後咧，另立一個傀儡。但系咧，結果係搞唔掂嘅。佢蘇聯軍隊一走咧，佢嗰個傀儡總統啊，即刻阿納吉布拉係俾呢個阿塔利班去問掉。係，而家佢揾阿薩德出嚟咧，肯定係比以前蘇聯個傀儡政府咧強好多咯。 係，所以咁你而家普京即係壓住壓啱咗啦， 壓住壓得啱咗。 即係你哋而家要解決 ISIS 嘅問題啊嘛。但你睇翻個時序，嗰、那個時序就係一開始美國咧就支持嗰班反對派，結果壓錯住。咁你普京嗰邊而家係謀定而後動，睇清楚個局勢。 哦，係得 阿薩德先可以扶得起嘅，佢先至 嚟啊！阿薩德都捱咗足足四年都唔易捱。 唔係你諗下，其實兩個 model 嚟嘅。嗱，伊拉克嗰個咧就係親美政權。喂，相較之下，即係以此相比咧，就係、是、喂隔離嗰個就親俄政權，邊一個成功啊？ 嗯。同埋而家呢个美国佬输咧，佢身边嘅盟友都好似惊嘅，例如以色列，哇！你嗰个十叶派咁样样，加埋有苏联嚟到，加埋俄罗斯嚟到，你美国佬好似输得咁惨，佢而家以色列嘅总理咧都同阿普京啊，即系大家啊有啲沟通啦咁样样啊。咁啊， 開始唔信奧巴馬。 你而家以色列國內係好緊張，依家對於巴勒斯坦嗰度咧， 尤其係 又更加依個鐵腕統治。 因為而家真主黨都靠向去呢個敍利亞啦。 咁樣啊，真主黨係伊朗扶植嘅，敍利亞咧就支持呢個真主黨喺南黎巴嫩嘅活動，因為真主黨係伊朗嗰套革命理論武裝出嚟噶嘛。但係佢同伊朗中間隔咗一個敍利亞噶嘛。咁啊，敍利亞同伊朗咧。就係盟友嚟嘅，咁、 嗯、 所以伊朗嘅好多支持咧，就係通過敍利亞去變咗個真主黨。而家就變咗由南黎巴嫩、敍利亞到伊朗咧， 嗰個影響力咧，係可以結合埋一齊。 咪最怕即係所以營包圍成個由信尼派主持嘅， 所以以色列最怕嗰樣嘢咧，就係其實呢啲叫伊斯蘭世界嘅大團結，然之後反過嚟就係會針對自己啊嘛。 啊，而家十業派， 而家十 業嗰個十業派嚟團結， 而家反而係你見到係東方十業派嘅包圍網啊，係包圍住一個阿拉伯半島啊，然後咧呢、這個回教西方啊，即係話呢個北非啊嗰邊咧就亂作一。咁所以以色列最危险就系呢 样， 咁所以 仲有美国近排系同伊朗又交好， 系啊，所以佢认识 唔系嘅，唔系其实完全唔系完全交好嘅，即系呢个无奈嘅选择， 有偈都有倾， 所以有偈倾嘅，但系 都要向佢即系倾翻偈。 同埋而家系什叶派，因为逊尼派咧嗰、那个 IS 嗰个系逊尼派噶嘛，逊尼派最极端个，咁什叶派嗰个咧就一向同美国敌对，特别敌对嘅，咁而家十月派嗰个力量好似又起翻，咁美国亦都更加惊。例如咧，佢巴林呢啲海湾国家虽然好多都系呢个逊尼派美国嘅盟友、逊尼派政府，但系佢入面嘅人口咧有好多系十月派噶。例如以巴林嚟讲，大部分系十月派嘅。咁啊，11年阿拉伯之春嘅时候咧，几乎就将呢个亲美嘅逊尼派政府反咗台。但美国咧。是一定唔俾佢哋有呢一样嘢成功㗎嘛，因为佢个美国嘅第五舰队基地喺巴林㗎嘛。 系我记得。 哇呢、這个唔失得个、最后佢係支持呢个沙特阿拉伯同埋亚联酋派军警入去呢个巴林帮巴林平乱、 但问题巴林佢本身係成个阿拉伯半岛里面嘅骨牌第一步嚟㗎嘛。如果佢里面嗰个十二派人口起义成功嘅话，喂你諗下阿拉伯半岛里面，喂佢其实即係例如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第一样嘢，佢嗰个国嗰、那個、政府沙特家族夠晒腐敗，之餘佢仲係俾一大堆嗰啲貝都因什葉派嘅人圍住㗎嘛。 係啊係啊。 係啊內如果你因為巴林起義成功，然後牽連到成個阿拉伯半島中央裏面嗰班什葉派起義嘅話，喂漢字內字地區一亂呢，成個回教世界啊唔好話美國啊，全世界都搞佢唔掂啊。 啊咁伊朗啊呢啲什葉派革命政權呢又會起㗎啦。 係啊。 啊咁所以其實而家美國佬嗰個形勢咧都真係非常非常之惡劣， 係啊， 咁啊，亦都令到嚇美國佬更加不能夠丟失太平洋。所以咧，叫重回歸太平洋咧， 唔係，所以其實而家 更加大鑊。 奧巴馬係顧此失彼嘅，其實係咁。 好失敗，好失敗。真 你問，之後有記者問到奧巴馬，喂，你敢唔敢係喺呢個敍利亞嗰邊派地面部隊啊，開戰啊咁樣，即係抗衡呢、這個即係、俄羅斯嘅勢力啊？咁佢自己都話：我係唔想喺呢邊即係搞波斯。但問題就係話咧，最諷刺嗰件事就係話奧巴馬或者係一個美國政權咧，不嬲都係即係太過即係沉醉於波斯窩先造成今日嘅局面，如果唔係都唔會有 ISIS 啦。 唔係，但係你見到 亦都唔會有阿蓋達啦。 係咯，唔係咁，所以佢喺亞洲嗰度，太平洋嗰邊啊，佢咪即係由得安倍走去搞呢、這、一個 修憲 啦，憲法第九條之餘啊，其實你見到安倍咧，亦都係借呢一個機會咧，喺東南亞嗰度深耕細作，擴大勢力嘅。 係冇錯， 尤其係即係你見到。喂，以色列咧就最惨啦，大佬啊，即系你美国佬啊，想放弃呢啲 反夹春咯，而家你见到， 而家美国佬咧就想减轻自己个国际嘅责任，系嘛？咁而家你地区势力咧就盛晒而起啦，咁所以咧天下就从此咧就好难有安稳嘅日子啦。 我补充一句啦，有好多木嘴咧就话阿拉伯之春咧系美国佬搞出嚟嘅，移植啲民主制度去搞呢啲，搞到人哋唔掂，佢啲戆居噶。阿拉伯之春对美国嘅打击系好大噶， 你睇 穆巴拉克系佢盟友，沙里克呢个也门系佢盟友，仲有海湾国家， 埃及翻嚟， 嗰啲巴林呢啲又系佢盟友， 本亚里都系啊， 本亚里、弗尼斯又系佢嘅盟友，根本佢由头到尾最大嘅敌人就系呢个叙利亚嘅阿萨德同埋呢个卡达菲啫嘛，利比亚卡达菲啫嘛，系嘛，但系。其他絕大部分是他盟友出事，咁美國佬點會主動去搞自己個盟友呢？咁嗰班友就話美國佬衰，就搞叫佢移植民主，所以美國佬衰。 唔係咩？因為講嗰班人都係全部係中共嘅媒體嚟噶嘛，因為燒咗自己喺國內度嘛，依個梅利花 呢一樣嘢最緊要就係我哋睇事實，唔好講乜嘢立場先。事實上就係所謂呢啲咁嘅革命咧，唔係美國佬搞出嚟揼自己只腳。是他们那班美国佬那班 支持嘅嗰班契弟咧，統治太過獨裁，太過專注，同埋太過專橫，太過腐敗。 最慘就係 Facebook 又移植埋過去啦，係咪？咁搞到即係嗰邊即係喂用 Facebook 搞起嘅革命，又非常之方便，咁先至有艾巴拉伯之春啫嘛。 係啊，你咪諗翻九二八嗰陣時，大家無線一睇到嗰個出去大畫面撲曬出嚟，你本下你嗰度發生咩事啫？咪又係喂 Facebook 一睇到張自拍相，個個撲曬出嚟啫嘛。 結果咧，而家就係、是。阿拉伯之春咧就剥低咗美国佬，就拱上咗俄罗斯。咁啊，唔该嗰啲成日话美国佬搞阿拉伯之春啊，移植民主等等嗰啲友仔，用只眼睇清楚啲先。 好啦，咁啊，喂，阿土伯到咯，喂，好，阵间即系等佢饮杯水嚟开咪先。